面听到的是来自于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珍宝圆舞曲》。在200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由哈农库克来指挥维也纳爱乐团演奏过。哈农库克呢，他在奥地利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当然世界也是大师级的人物。他是奥地利的本土指挥大师，擅长指挥前浪漫主义时期以及巴洛克时期的古典音乐作品，而且他的音乐风格是那种原汁原味、独具特色的。我想大家熟悉他呢，也主要是源自于2001年和2003年他的两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哈农库克在1929年出生在德国的柏林，奥地利长大，后来在维也纳的音乐学院学习大提琴。1952年到1969年期间呢，在维也纳交响乐团担任大提琴手。1972年开始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在这里面他担任教授一直到1993年。在1953年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小提琴家爱丽丝发起成立专门用仿古乐器以本真的风格演奏早期的音乐的室内乐维也纳音乐协奏曲。那还有呢，就是他指挥的乐团常常在演出当中选择13到18世纪的音乐作品，举行很多次全球性的巡回演出，其中也包括5次美国巡演，从而呢在国际音乐界掀起了影响深远的古乐运动。目前呢，哈农库克依然是率领着这个乐团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并且呢录制很多获得大奖的唱片。在他86岁生日的时候，发表了告别公开信，离开了他深爱的舞台，当然也不再领导由他一手创建的维也纳古乐合奏团。那此前呢，库克就因为身体的原因取消了很多场的音乐会，很多演出就不会再有了。比如说2016年1月17日在维也纳剧院指挥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在2016年2月27号他将和维也纳古乐团合奏演出是莫扎特的作品。所以呢，这些都是计划外的事情。2003年，哈农库克是第二次亮相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挥台。他在2001年曾经首度执棒新年音乐会，结果的评价可谓是毁誉参半。那一方面呢，奥地利听众以及一部分乐评人对于他的演绎极为的称道，并且把当年的音乐会誉为最原汁原味的一届。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那一年。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昨晚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本剧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弹一星的研发事业，讲述一群怀有崇高理想的大学生为实现自我、响应党中央号召、投身科研设计、为航天梦想付出青春的故事。《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创作耗时7年，主创团队翻阅了大量与题材相关的报告文学，实地采访了多位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退休技术员。为了在剧中真实再现导弹与火箭发射的过程，主创团队从中央台新闻电视制片厂、八一厂、中国档案馆等购买了相关的影像材料，并在两弹一星研究基地之一的四川绵阳实地取景。继续来关注，昨天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电视艺术中心参与联合出品的电视剧《伞兵魂》在武汉某部队召开媒体见面会。第一次出演军旅剧的贾乃亮看起来健硕黝黑了不少，他透露自己进组后瘦了20斤。伞兵魂聚焦空降兵部队特种兵题材，讲述了在实战化训练的大背景下，空降兵某特战旅组建蓝军分队，主动研究强敌，最终实现战斗力跃升，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尼克劳斯·哈农库特，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就是他的指挥。继续来聆听的是2003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2003年和2001年都是哈农库特来指挥的。不过呢，他和以往的指挥不同，这位大师习惯于徒手指挥，也就是不需要指挥棒。在圆舞曲的处理上呢，他是本着原谱为准的这样的原则。原谱都是完整版，而且呢圆舞曲都是遵照完整版来演奏的。他在这次音乐会上也是演出了很新鲜的曲目，比如他首演了约翰施特劳斯的加冕圆舞曲，约瑟夫施特劳斯的杂乱无章波尔卡，还特地演出了约翰内斯布拉姆斯的两首匈牙利舞曲和韦伯的药物。所以呢，这次音乐会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当然是其中的几个段落。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一边来聆听他的指挥，一边来了解指挥大师的音乐人生。 在这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呢，是很特别的，他选择了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其中的一个段落，这也是哈伦库特在指挥这场音乐会上非常特别的一个曲目的选择。相比起同胞卡拉扬而言，还有伯母而言，哈农库特他也是少了几分张扬吧，但是更多的是奥地利本土音乐家那种精致和从容。广大的中国乐迷能够欣赏到这位奥地利本土的音乐大师的风范，确实是借助了2001年还有2003年两届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2001年的时候呢，哈农库特第一次受邀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位以崇尚本真主义为己任的指挥家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气象一新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哈农库特从衣着装饰到音乐的处理，几乎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本土化这样的特质，所以当年的评论界认为这场音乐会是历年以来口味最为地道的一次，而且它也确实赋予了这些舞曲那种清新呢，还有纯正的这样的一个听感的享受，同时也凸显了他自己的指挥风格。那在他的指挥下，维也纳爱乐团显现出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干净的音色。在选曲上呢，他大胆地用拉德斯基进行曲的原始版本作为开场，没有观众掌声的附和， 体现出这首曲目最为淳朴的一面，也表现出哈农库特对本真的追求。那在他的棒下呢，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和波尔卡显得欢快而热情。2003年的时候呢，再度受邀指挥新年音乐会，依然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感受。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苍老了一些，但音乐当中活力却没有丝毫的减退。他在指挥台上好像更加的活跃了。当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在往年的音乐会上比较少出现的曲目，甚至有一些首次出现的曲目，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布拉姆斯最为著名的匈牙利舞曲，这些都并非是施特劳斯家族的名曲，都出现在这样的音乐会当中，让乐迷可以说是大饱耳福吧。那在他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维也纳古乐合奏团。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他所指挥的海顿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最后祈言，一个很有宗教性的音乐，听起来却十分唯美。 Jesus seine Mutter sah und bei ihr den Jünger, den er liebte, sagte er zur Mutter, Frau, dies ist dein Sohn. Und dann sagte er zum Jünger, dies ist deine Mutter. Jesus sagt den beiden Menschen, die ihm am nächsten stehen, dass auch sie einander nahe stehen。 耳边听到的就是指挥家对于这首曲目的一些介绍。其实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呢，哈农库特也是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各大歌剧院的舞台上，其中呢就包括米兰、苏黎世、阿姆斯特丹、汉堡、法兰克福、维也纳等等城市的著名的歌剧院，指挥演出了从蒙特威尔第到威尔第的众多歌剧的作品。他还活跃在世界最著名的音乐厅的舞台上，和欧洲所有著名的交响乐团都有过成功的合作，其中包括像柏林爱乐团、维也纳爱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维也纳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还有欧洲室内乐团等等。他和世界上著名的音乐家也有着经常性的合作，包括像我们非常熟悉的钢琴家阿格里奇、小提琴家吉顿克莱默、歌唱家托马斯汉普顿、巴托利等等。他指挥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演出包括在苏黎世歌剧院指挥的歌剧作品，还有和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合作的莫扎特、海顿、舒伯特这些作品，还有就是和欧洲室内乐团合作的贝多芬交响乐全集。在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位大师他的指挥，他指挥的一些作品。当然呢，也是由于告别他深爱的舞台，而这一天正好是他86岁的生日。当然告别的原因也是因为86岁他的体力无法令他继续坚持。今天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明天我和那麦丽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